请睇感应篇第99节第100节。99节一句话，淫欲过度。注解注得好长，可见得呢种恶相当严重。第100节有三句，心毒貌迟，为食为人，左道惑众。睇感应篇99节淫欲过度。注解里面讲，邪缘外合，灭德丧心，太上故以垂戒于前矣。在前面讲得好多好多，下面讲，至于夫妇正室，犹须有节。若云正室非淫，岂免纵欲杀身之祸？后面注解得好多，各位同修自己去睇。佛法里头常讲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那个爱就是爱欲，念不一不生净土，这两句话重要啊。净宗法门阴艳两个字圆满地包含了。艳是什么？艳离娑婆，艳离六道轮回。首先就要将爱欲断了，你有爱欲，事上没有，念头上还有都不得。你有那种念头，你就出不到六道轮回。你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上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所以念不一不得。怎样善一呢？二六时中只有那一念，除那一念别无二念，那种念善一，那种人绝对得生净土，真的叫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如果有缘，一定要讲道众生。为什么？同菩提心相应，发菩提心。冇缘分讲道众生，佢有坚固嘅誓愿，佢冇缘冇机会，但系佢有坚固嘅誓愿，绝唔系冇动众生嘅愿。冇动众生嘅愿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亦唔会往生。所以往生嘅条件系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发菩提心，你冇办法专念，唔会往生。 专念唔发菩提心，亦唔会往生。呢一点我哋要记住啊！所以爱欲一定要断，从心底上断，知道佢祸患无穷，无量劫嚟生生世世修行，出唔到六道，就系俾呢种事情害嘅。如果喺呢一生中仲唔放下，咁就同以前一样，同西方极乐世界结个缘。你要问边一日能往生，边一世能往生？你如果问到几时，你将嗰个爱欲断咗，就系你往生极乐世界嘅时候。呢一点我哋一定要懂啊！住得好长，换句话讲，就系说明呢句话嘅重要性。再睇底下嗰三句，心毒貌迟，为食为人，左道惑众。呢啲事情喺现代社会里面时时见到，我哋自己要细心反省，我哋有冇犯呢啲过恶？外面容貌扮得和颜爱语，呢种伪装，老实讲可以呃世人。真正有道行、有学问嘅人，呃唔到啦。世间愚人容易上当。太多太多了。末法时期，佛讲过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魔王外道好识伪装，好容易诱惑人，所以我哋往往睇佢徒众好多，财力物力非常雄厚，我哋弘扬正法嘅四众弟子远远比唔上佢。佢识装，我哋唔识装。佢用手段，我哋冇用手段。我哋遵从佛嘅教诲，随缘而唔攀缘，佢哋攀缘绝唔系随缘。为食为人呢句话引申嘅意思，就好讲啦。凡系唔用得嘅、不堪用嘅，攞嗰啲嘢嚟布施供养，都系呢种罪过。左道惑众，咁就更讲啦。尤其是佛门，我哋点辨别佛教我哋一个基本嘅原则？方法同戒定慧相应嘅系正法，同戒定慧相背嘅系邪法。 界定位的范围亦好广，我哋正宗同学所依据的经论是五经一论，我哋从经论里面摄出五个科目，嗰五个科目各位如果能善于运用，邪正是非善恶利害，你自然就能辨别。所以你用三科，用六和，用三学六道，普贤十愿做标准，同呢啲相应嘅系正法，同呢啲相背嘅系左道、旁门左道。以前李炳老时时教我哋要提高警觉，门内外好难辨别，佛门之外嘅嗰啲外道。你好容易知道佛门里面的外道，所以这种是古德讲的叫门内外。越亲近自己的，他思想不纯正都变成门内外了。甚至我们同一个净土宗，同一个净宗学会，仲有门内外的。点解会变成外道？佢亦喺度修正中，亦同我哋喺一齐。佢个心要当领袖，要揸权，嗰个心就坏啦，心就毒啦。毒系乜嘢？贪嗔痴系三毒啊！唔会放下名闻利养。在那个道场里面争权夺利，制造小党派，毁辱和自己对立的，都犯这种罪。如果我们拿那五个科目一对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，你要有标准，你先能辨别邪正，辨别善恶，辨别是非。我哋自己一个纯一嘅善心，自然有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就算受到伤害，亦唔怨天唔尤人，自己回过头嚟反省，重报轻受。如果我唔认真修持修行，报得俾佢，唔知要重几多倍。呢种系属于重罪轻报，所以心里面自自然然就能做到逆来顺受。我们的怨可以化解，灾难可以消除，消除不到亦能减轻。所以心善言善行善，必定有利益。世出世间法里面，绝对唔争权，绝对唔夺利，唔同人争权利，唔同人争名位。 我哋要顾住道义，无论系咩身份，无论自己喺咩地位，都可以贡献自己嘅心力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在职位上要负起服劳役的使命，不在那个职位上我们协助，好像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们全心全力协助李会长，他在这里领导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，他有几大功德，我们同他的功德是相等的，无异无别。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那有什么好争的？佛教我们要忍让，但是现在的社会，小朋友从生下来大概就教他要竞争，你说这怎得了呢？以为善于竞争，不择手段能争得到的，被社会大众赞叹，那个社会前途可悲啊。孟夫子以前同梁惠王讲的，上下交精利，其国危矣。咁讲系一个小国家，上系帝王，下系百姓，大家都争利，竞争名利，咁国就危啦。而家我哋睇下全世界上下交精利，所以外国嘅预言讲，世界末日到啦，世界危矣。我哋生喺呢个时代嚟做咩嘅？嚟到呢个地方受苦受难嘅咩？咁你就系应劫而嚟嘅。如果唔系应劫而嚟，你喺佢里面绝唔受嗰啲灾难嘅影响，劝导大家回头。劝人回头，首先自己要回头，为人做个榜样。自己不回头，怎能劝醒人家回头？所以自己要回头，要表演一个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。我哋将呢两句话做到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对众生嚟讲，我哋真嘅有贡献啦。呢种行持就系贡献。你唔好认为我咁做冇人知道，冇人知道有鬼神知道。鬼神而家学佛嘅人数，听经念佛嘅人数，比我哋睇得见嘅嗰啲众生唔知要超过几多倍。点会冇人知道？福不同捐嘅。我哋念到左道惑众，就想到仲有人批判《无量寿经》嘅汇集本，呢种系左道惑众里头同我哋最接近、最贴切嘅啦。 所以你哋细心谂下，正法出世，绝对有魔嚟扰乱。魔点解嚟扰乱？世尊在世嘅时候，魔王波旬就讲得咁清楚。魔唔希望嗰啲众生超越三界，佢喜欢魔子魔孙越多越好，越多越欢喜。多福多寿多男子，呢种系魔嘅观念，唔系佛法嘅观念。佛如果度一个众生出三界，就等于有一个人移民出去，离开我哋国家，那个做国王嘅人痛心啦。我啲国民点解又少咗个？所以魔好执着，佢亦护持佛法，佢亦礼请法师大德佛菩萨讲经说法，就系唔希望人出三界。你行善积得佢欢喜，你如果了生死出轮回，佢唔欢喜，一定会同你做种种障碍。我哋知道下年居老居士汇集嗰本书，唔知要度几多众生。魔睇到嗰本书好讨厌，总会想尽办法令大家对嗰本书丧失信心，去读其他版本。其他版本真嘅认真去读，亦能成就，但系我哋能想得到，佢好难往生，因为佢冇定功，佢冇智慧，佢冇信根。今日有人话呢本好，佢相信佢，违背咗嗰本相信嘅。听日再有另一个人讲，仲有一本好嘅，比呢本更好，佢又写起呢本，佢个心系浮动嘅。佢冇主宰，好容易上魔嘅当。而家遇到呢个魔同你讲呢本唔好，你要学嗰个版本，学咗一两年，又嚟一个魔同你讲呢本书唔得，仲有嗰本好，令你一生中时时换法门，你就一个成就都冇啦，一事无成。无论任何一个法门，要一门深入长时分授，佢就绝对有成就。这个原理原则我们一定要明白。所以各位，就你自己的程度，你的生活环境，你所欢喜的法门，选定一个一生不变，你绝对有成就。时时改变法门，那个人绝对没有成就。诸佛如来都度唔到佢，都帮唔到佢。